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6章。满地的鲜红色火叶子当中，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昏迷地躺在那儿。他的皮肤有很多处已经被烫得溃烂开了，就连脸部都有明显被烧焦的迹象。昏迷的男子身边，一个火红色带着几分婀娜的身影正在静静地凝视着。他手上拿着那些火叶子嚼烂的汁液，把这些液体喂入到了昏迷男子的嘴里。这些汁液似乎是治愈火焰创伤的良药，流入男子腹中之后，他被烧得溃烂开的身体已经开始快速地愈合起来。熔浆的焚烧是比较纯净的，它往往不具备一些特殊火焰的毒性跟邪性，所以这种烧伤治愈起来并不困难。再加上这名昏迷的男子本身就具备很强的火焰抗性，导致他昏迷的并非是熔浆的高温，而是窒息的问题。烈日倾斜，又缓缓地坠入到了地平线下。到了傍晚时分，昏迷的男子才终于苏醒过来。莫凡睁开了眼睛，环顾着四周，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躺在一片火海上，等到看清这些是漫天飞落的火红的树叶，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这些树叶比较柔软，由于吸纳了太多的阳光和本身就拥有了热力，在这已经渐渐寒冷下来的黄昏里，倒像是一片温暖的地毯。 我怎么会在这儿？ 莫凡感到非常的疑惑，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被熔浆一直冲到了最底部，可是这会儿他极目四望，却发现带着弧度的天穹就笼罩在自己周围，脚下是一片被红色树叶给铺满的平地，时不时高空的冷风会从某个方向袭过来。 啊，这里是山上吗？ 莫凡自言自语的。他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却发现身上竟然没有什么伤痕，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就在莫凡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团鲜红色的人形物体正在缓缓地朝自己这边逼近着。他移动起来非常诡异，脚尖微微垫着，双腿保持着悬浮的状态，像是幽灵一般从几棵十几米高的火云树之间飘了过来。他来到了莫凡的身边，身体尽管是由火焰所构成的，但很奇怪的是，莫凡并没有感觉到从他身上散发出的热量。莫凡一脸警惕地看着他，想要自保，却发现自己骨头像是散架了一样，只要动一动，身体就会传来剧痛，别说施展魔法了，连站都站不起来。火焰人并没有攻击莫凡，反倒是将一种看上去非常可口的火焰果子缓缓地递给了他。他没有靠近莫凡，一副担心对方会害怕的样子。给我的吗？莫凡看着这些能够冲击和治愈的火云果，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那个火焰人缓缓地点点头。 是你救了我，把我带到这里的？ 莫凡接着问道。火焰人又点点头，一副完全可以听懂人类语言的样子。这一幕让莫凡猛然间想起来，陈影似乎说过，他的母亲当初被火焰天劫给卷入其中的时候，正是一个看上去有着人类形体的火焰生物救了他。该火焰人无论身高体型都和人没什么分别，甚至更准确地说，他的体型很接近于女性，是那种身姿比较柔美的。和莫凡施展出猎拳全身包裹着火焰有所不同，莫凡是身体外部呈现宛如小宇宙爆发一般的烈焰，而这个火焰人的身体本身就是火焰构成的，甚至面孔都是焚烧的火焰，勉强有五官的轮廓，但并没有人类那么精细。 你能够听懂我们的语言？ 莫凡看着这个特殊的火焰魔女，心中暗暗的称奇。火焰魔女悬浮在旁边，脸上露出了一丝莫凡看不太懂的表情。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救了我。 莫凡笑了起来，还真是大难不死必有怪福啊。 莫凡没想到当初救了陈颖母亲的那个特殊的火焰魔女竟然也救了自己，还把自己带到了平顶山上。火焰魔女看着莫凡，像是浮起一个笑容，嘴角有缓缓打开的迹象。莫凡看着她，突然间感觉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就连笑容都带着几分温和和慈祥。 对了，我的同伴还被困在山里面呢。 莫凡这才想起这件重要的事情来。火焰魔女摇摇头，然后用半比划的方式告诉莫凡，熔浆的流淌不会持续太久的，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已经自己离开内部山道了。莫凡现在去也没什么用，最重要的是莫凡骨头断得很严重，需要用火云果休养一些时间。莫凡也知道自己现在什么也做不了，苦笑了一声，索性和这个能够听懂人类语言的火焰魔女攀谈了起来。图腾玄蛇也能够听得懂人类语言，这次遇到一个这么特殊的卓原北角火焰魔女，莫凡也不算是毫无心理准备。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你是炎姬吗？ 莫凡上下打量着这个火焰魔女，一本正经地说道。书中记载，炎姬形体似女人，远远看去就像一位身姿绰约的妙龄女子踩踏在火焰当中似的，带着一份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贵与威严。虽然眼前这个火焰魔女跟书中描述的炎姬有些出入，但莫凡感觉她可能就是炎姬。之前到过这里的那些人总说炎姬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生物，对人类虽然没有穷追不舍的敌意，但惹恼了他和误闯他的领地，一定会承受他灭顶怒火的。假如这个火焰魔女是炎姬的话，那炎姬其实很友好啊，十多年前便救了陈颖母亲，现在又救了自己。火焰魔女这时摇摇头，表明她并不是炎姬。 哦，你问我到这里做什么？ 莫凡从这火焰魔女的笔画当中明白他要问什么，当下也老实地回答道， 我是来找炎姬的，我是一名召唤系的法师，想要获得一只炎姬和他签订契约。 火焰魔女摇摇头，一副现在示意莫凡别再有这种想法的样子。 我也只是想试试，实在找不到那也只能算了。 莫凡回答道，夜空如漆黑的幕布一样，星辰如点缀在上面熠熠闪光的宝石。躺在这座突兀而起的平顶山之上，莫凡感觉自己四面八方都被夜空天穹给笼罩住了，即便目光顺着地面平视，看见的依旧可以是一片密密麻麻唯美亘古的星海。莫凡倒是第一次有这么奇特的体验，那就是躺在一座高山顶端和一只火焰生物攀谈着。只不过这火焰魔女后来好像有什么事要做，让莫凡在原地休息，很快就离开了。莫凡也感觉可惜，因为他感觉这火焰魔女应该不是简单的生物，现在只有等她下次出现，自己才可以问更多的事情了。嘶嘶的低吼声，忽然凉风袭来，伴随着一阵听起来令人心里发毛的低啼声。莫凡身体还没怎么康复呢，现在最多只能够正常行走，他急忙朝着周围看去，想知道附近有什么东西在潜伏着。火焰魔女比莫凡更早察觉了，她目光凌厉地扫视着周围这片满是火云树的平顶山。突然间，遍地的火红色树叶被冲开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快速蠕动似的，叶子飞舞了起来，一片凌乱当中，莫凡看到了长长的火纹蟒躯的生物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游过来。它的身躯虽然和图腾玄蛇那种级别的蛇族比起来算是很渺小的，但也有十五六米的长度。最惊人的是，这家伙拥有整整三个脑袋，其七寸的部位尤为粗壮，并且分成了三体，三个头颅狰狞地支撑了起来，呈现出了不同的颜色。左边的头颅是深褐色，皮坚如甲，粗壮而厚重，简直就是一个岩石蟒颅。中间的头颅是火红的，鳞片上是醒目无比的火纹，精致的可以看清火纹内部更细腻的纹理，其双目更是火眼金睛的，射出的光芒让人有一种惊慌失措的感觉。而最右边的头颅则呈现出的是青绿色，这种阴暗的青绿色一看 就知道是剧毒所导致的，其毒牙暴露出来，极度的危险。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7章，莫凡看到这种三头莽物，不由得吓了一大跳。这家伙体型是没有自己见过的那些统领巨大，但他是三个头颅三种属性的，这种怪物也绝对不是凡品了。岩蛇头颅和毒蛇头颅莫凡眼拙，分不清级别，可听霍陀那个徒弟李俊南说过，蛇族生物蛇纹越精致，其血统就会越高的。这三头怪蛇最中间的火头颅便是呈现出了高贵的蛇纹，足以表明这东西的级别了。嘶嘶的声音响起着，三颅怪蟒应该是嗅到人类的味道了。这种生物对人类的威胁很大，也是最为凶残嗜杀的。驻盟议员正是考虑到蛇族生物极为可怕，所以一直都把蛇族级的图腾玄蛇列为了最高的隐患。莫凡可不觉得自己和蛇族图腾玄蛇关系好，便可以震慑眼前这只级别不低的三头颅的怪物。见他三个脑袋的眼睛都盯着自己，顿时一阵的心里发毛。别说是自己现在身负重伤了，无法施展出魔法来保护自己，即便是自己完好无损，以这生物散发出来的可怕气息，那也绝对不是自己能够应付的。铃铃的声音，就在这时候，一个清脆又带着愤怒的叫声从不远处传了出来。莫凡只感觉有一大股热浪从那个方向气势滔滔地翻卷过来，转过头去，赫然发现火焰魔女悬浮在数百米之外的一片火云树林当中。他愤怒地朝着想要将莫凡一口吞掉的三颅怪蛇啼叫着，火焰身躯中释放出的磅礴的气息震得那一片林子火焰飞舞，漫天席卷的。他悬浮在半空中，身体中的外焰也随着叶片舞动而起来，像是火红色的披肩长纱，高贵的裙摆将他衬托得如一位从火焰熔浆当中诞生的女王似的。那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足以将这一带所有的生灵都臣服与退散。莫凡目光骇然地注视着她，前不久他还觉得这个火焰魔女是一个慈善的女子，可此时释放出所有惊人的气息的火焰魔女让莫凡看到了震撼的一面。三颅怪蛇已经是极为危险的生物了，可是在火焰魔女震怒之下，她根本不敢再朝莫凡这里挪动半步。三颅怪蛇可谓是吓得魂飞魄散，一转头几个脑袋不协调地从不同的方向逃跑，跌跌撞撞的样子看上去非常的狼狈。没过几秒钟，三颅怪蛇就逃窜到了平顶山的火云森林的深处。莫凡原本以为这就结束了，谁知道这片广袤的火云森林一下子飞起了成群成群的火云雀，它们一哄而散，吓得慌不择路。还有一些同样栖息在火云森林当中的走兽同样卷起了大动静，朝着反方向逃跑。莫凡惊呆了，他原本以为这个火焰魔女应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类人生物，由于存活的岁月漫长，拥有了极高的心智才能够听懂人言，却不料这是极高血统的存在，大有一种卓原北角统治者的气势。无论是被惊吓走的三颅怪蛇，还是成群成群飞走的那些火云雀，可都不是弱小的奴仆级生物。过了许久，火焰魔女的震慑力才慢慢的消散，可是火云森林却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够恢复之前的平静。火焰魔女缓缓地从远处飘了过来，到莫凡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原本的友善，这让莫凡很难理解。很明显，火焰魔女是一种实力极其强横的生物，可她为什么对人类有着这样的善良呢？莫凡相信，她刚才的震怒也一定是因为刚才那只三颅怪蛇要吞掉自己。 谢谢。 莫凡依然心神未定地看着火焰魔女，过了很久才吐出这几个字。火焰魔女被火焰充斥的有些模糊的脸庞浮起了一个看上去像是表示歉意的笑容，像是在问莫凡有没有受伤。莫凡手上倒没有，只是差点被他的气场给压得窒息而死。莫凡见他双手中小心翼翼地捧着什么宝贵的东西，于是想要转开话题。 你拿的是什么？给我吃的吗？ 听到给我吃的吗这几个字，火焰魔女好像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莫凡一阵尴尬，感到自己说错了。火焰魔女手中捧着的也是一种晶莹剔透的果实，无论是光泽还是散发出来的诱人的香气，都表明这是一种比火云果高了不知多少个档次的果实。 要不然这就是火劫果实吗？ 莫凡又是随口问了一句。火焰魔女犹豫了一会儿，最后竟然点点头。莫凡见她点头，下巴都快砸到地上了。 啊，我去，我真就是随口一问呢，这还真就是在陈颖口中价值连城的火劫果实。 踏破铁鞋无觅处，顺口这么一问，火劫果实就在自己面前出现了。莫凡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不过很快他又有些觉得哭笑不得了。火劫果实确实是找到了，但这东西明显就是火焰魔女的珍宝。火焰魔女对人类友好归友好，却不可能把这种东西送给自己吧。而且以火焰魔女刚才展现出的统治者级别的实力，如果想从她手中夺得这火劫果实，那比登天还要难。 既然你救了我，我也不和你说鬼话了。你手上这个火劫果实在是我们人类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宝物，而且不出意外已经有很多人奔赴到卓原来了，就是为了找到火劫果实。假如这种东西真的对你很重要的话，那你一定要保管好它。我知道你对人类很友善，但不是所有人类都像我莫凡这样诚实和讲道义的。 莫凡对火焰魔女说道，自己这条小命怎么说都是火焰魔女给捡回来的，莫凡也就不打什么歪主意了。看得出火焰魔女是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火劫果实。火焰魔女点点头，她询问了莫凡身体的情况。莫凡身体已经可以正常行动了，内伤要什么时候治愈她自己也不好说。火焰魔女告诉莫凡这里终究不太安全，让莫凡跟着她走。莫凡现在什么地方也去不了，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也只好跟着火焰魔女走了。火焰魔女带着莫凡穿过了茂密的火焰森林。火焰森林广阔归广阔，可它终究是生长在一座山的顶端，横穿过去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大概是走到了火云森林的边缘，那里有一片隆起来的岩石土地，岩石土地坡度很平缓，像一个平地上的山坡。在山坡的最顶端有一棵区别于所有火云树的巨大树木，树木上没有任何的叶子，树干呈现出扭曲蜿蜒状，分支繁多，即便没有任何叶子也看上去亭亭如盖的。该巨树耸立在满是星辰的夜空之下，树干完全要生长到星空幕布当中了，茂密的枝条朝着四面八方弯弯曲曲的。从莫凡这个角度仰望过去，便感觉繁密无比的星辰点缀在树梢当中，仿佛整棵树被挂上了那些璀璨的星星。那份唯美让人感觉心灵好像都要被这景色给洗涤了。他就这样孤独地伫立在卓原的山顶上，想来即便无数猎人曾经踏入过卓原北角，世人也绝不会想到这里会有如此壮美的一幅画卷，可以称之为荒漠当中的奇迹吧。莫凡跟着火焰魔女走到树下，火焰魔女小心翼翼地把火劫果实缓缓地放到了高处的树梢位置。火劫果实本来就光彩夺目，现在又被无数的星星所捧着，看上去就更加的出众了。 嗯，火劫果实莫非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吗？ 莫凡再一次随口问道。 山体洞窟内滚滚熔浆终于有了退潮的迹象了， 被一直闷在洞穴当中的五个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洞窟并不是很大，再加上熔浆气体时不时会飘进来， 导致这里面空气非常的稀薄，要是再熬下去，所有人都会窒息而死的。整个艰难等待的过程当中，唯一值得大家庆幸的就是莫凡的吉星狼始终都没有消失，这就是莫凡还活着的象征。心下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吉星狼片刻，甚至因为困倦的稍稍闭上眼睛都要马上睁开，生怕就这么一会儿吉星狼便消失了。 熔浆退了，不过我们得再等等，好像没有什么空气进来。 赵满岩开口说道。五人继续等待熔浆流尽，空气从一些山洞的气窟窿当中溢出来。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88章。 走，我们赶紧去找莫凡。 出了洞窟，一群人急急忙忙地往山道下方冲去。若是莫凡被熔浆冲走，那他肯定是被冲到最下游的位置，只要顺着熔浆流淌的地方寻找，便一定可以看到莫凡。熔浆是液体，但它们的密度非常大，流动起来其实非常缓慢。这种浆液状的物体很容易聚集在某处，并且一旦冷却的话，就会凝固成石头的。倘若没有在熔浆彻底冷却的时候找到莫凡，那要再找到他的话就难了。众人冲到了山的底部，却没有看见莫凡的身影，焦急万分的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那就是之前把他们生门给堵住的双面龟魔。赵满岩看见双面龟魔的时候正要找他算账，谁知道这种生物也是成群生活在一起的。赵满岩刚要将双面龟魔大卸八块，结果又一下子出现了体型更大一号的这种浑身铠甲的怪物。报仇就别想了，因为他们正面临被这些双面龟魔追杀的困境。一直逃出了这座火柱山，回到了满是岩石沙砾的盆地，谁知这些双面龟魔穷追不舍，根本就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 怎么办？再不甩开他们，我们就更没有时间去找莫凡了。 张小猴担忧地说道。 好像有一队人马正向我们这边靠近，不管了，先往他们那边跑再说。 赵满岩指着一个方向说道。五人一路逃到了同样朝着这个方向来的人马面前。当赵满岩看到为首的那个人是一个头发倒梳绑成辫子的中年男子，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之色。陈莹也看到了这个中年男子，神情却显得格外的复杂。 大伯，你怎么会在这里？ 赵满岩看着为首的那位男子说道。倒梳成辫子的男子眉头一拧，随后又看了一眼在赵满岩边上低着头的陈莹，冷哼了一声说道。 真是胡闹，这里是你们这些毛头小鬼可以来的地方吗？ 大伯，你先别急着训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后面的追兵再说，我们有个同伴还身处险境。 赵满岩说道。赵玉林早就看到那些浑身像是被金属覆盖着的双面龟魔了，他从自己的代步驯兽中跳了下来，脸上带着几分不屑。他的周身出现了好几幅星图的轮廓，这几幅星图可以说是同时描画着，以极快的速度交织成完整的魔法图案。星图和星图之间交相辉映着，又以对角线的方式再组成了一个将赵玉林完全笼罩进去的立体星画。褐色的星座构建完成了，可以看到赵玉林的双目有灰褐色的光芒在闪烁着。当目光类的褐芒达到最为耀眼的时候，一股无形的凝固力量呈现一个扇形的放射状，快速地往那群双面龟魔所在的位置蔓延着。灰褐色像是一层阴影魔爪朝着远方看去，所过之处无论是松垮的泥土还是耐火的仙人掌，都变成了灰白色的石头。石化，土系高阶的石化之力。那只冲在最前面的双面龟魔显然没有见过这种奇特的能力，竟然妄想用自己坚固的身躯去抵挡。当灰褐色粉刷过他的身体的时候， 他就彻底化为了一个硬邦邦的死物。其他双面规模比较靠后一些，看到这可怕的石化力量，一个个吓得两张脸都白了。贪生怕死的他们根本没有再去管那个被石化的同伴，一转身就跳进了火柱山内。 大伯就是威武。 赵满岩看到那个双面规模逃窜之后，小人得志地走到了被石化的那只双面规模面前，他一脚踢在他身体上，被石化的双面规模被这一脚踢得粉碎，似乎还不够解气，赵满岩又把那些碎片给踩个稀烂，骂骂咧咧地说道： 让你压落井下石，让你压堵我们的活路，说过要把你大卸八块，你倒给我说说，现在变他妈几块了？别浪费时间了，我们赶紧去寻找莫凡。 张小猴提醒了赵满岩一句，众人刚要离开，却立刻被赵玉林给叫住了。 你们几个小鬼瞎跑什么？跟到我队伍里面来，现在要送你们出去是不太可能了，要救谁跟我说一下，就你们这点本事，连给同伙收尸都做不到。 玲玲看了一眼心下，朝他点点头说道： 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也会更容易找到莫凡。 五人立刻归到了赵玉林的队伍当中，陈颖一直埋着头，直到走到队伍当中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一匹枣红色的沙漠火马上正坐着一个浑身被白布缠住的人，此人正用那双黑色的眼睛盯着他。陈颖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妈妈，怎么是你？ 白布人只是微微点点头，把陈颖招呼到身边，却没有说话。陈颖欣喜地看着走在队伍最前方的父亲赵玉林，原本他以为自己父亲已经绝情到放弃寻找火劫果实了，只想着在富贵的赵氏家族当中享受，没想到这次火劫之后，他竟然带着母亲亲自前来了。只是父亲带着的这队人马实力都算不上是特别出众的，恐怕也只有父亲赵玉林是高阶的法师。火劫果实肯定有极强的守护生物在，这些人未必会是他对手。白布人似乎看出了陈颖所担忧的事情，低声地解释道： 沙网河忽然间变得狂躁，好像是西面传来的某种不知名的邪力，现在即便是心灵系的法师也无法安抚他们，各大势力更是挑选出一些等级不高却身怀特殊本领的人，这才能勉强渡过沙网河。你父亲是个特例，但他恐怕是这次安全渡过沙网河的唯一的高阶法师了。 赵玉林的这个队伍刚刚踏入到火柱山不久，一群胸前都挂着军方勋章的人马同样也抵达了这里。只要是猎人都知道，除非你拥有能够傲视着整片妖魔区域的实力，否则绝不能轻易的使用异魔具或是飞翔驯兽。卓园的四周都是被敦煌魔虎一族给包围了，要从其他方向抵达卓园北角，就等于要横穿敦煌魔虎一族的地盘，超阶法师都不敢这么做。而唯一能够进入卓园北角的便只有沙网河了。沙网河一样是一块禁止飞翔的区域，只要有生物从沙网河上空飞过，便会有一只巨大的王龙尸骨从沙网河当中拔地而起，一口将飞在其头顶的任何生灵给吞掉。所以一方面敦煌军区没有饲养天鹰，另一方面是沙网河与卓园北角都不能飞行。 我们从外部爬上去吧，山虽高，但从山内部走有太多未知的危险。 一名鹰钩鼻的女军官说道。女军官明显是这一次的带队人，其他人都对她唯唯诺诺的，不敢有一点反抗之意。 那位老猎人提到过，这座火柱山看上去垂直陡峭，事实上岩体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硬，可以凿出一条往上爬的山梯来。事不宜迟，我们今夜就动手，可别让其他人赶在了我们前面。 南玉长官，这火劫果实究竟有什么用啊？为什么非要派我们来这里找这种东西？ 一名军官询问道。 它的用处很多，这么说吧，最简单的一种便是可以作为凝炼魂级火种的合成材料，并且几乎是百分百成功。 那位鹰钩鼻的女军官南玉说道。 魂级材料还是百分百成功？ 众军人都不由得眼睛泛起了光。 魂级火种，那可是足以让所有的火系魔法贝蒂整整提升4倍的超强元素宝物啊。除此之外，魂种都是具有领域效果的，领域之内可以让法师们立于不败之地，这价值往往比一个中阶提升高阶的重要修炼资源更具有价值。魂种极其罕有，即便寻遍了妖魔之地也未必能够寻到一株。几个大城市当中最著名的竞拍会内也要隔很长时间才会有魂种竞拍，所以魂种大部分是用灵种来凝炼合成的。但据说凝炼合成的成功率很低，即便添加了昂贵无比的辅佐财宝，一样失败远高于成功。这火结果实竟然可以让魂种的合成率达到100%，当真是稀世珍宝了。要知道灵种这东西那还是有钱能够买到的，魂种就是真的可遇而不可求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9章。火柱山的另外一面方向上，一群穿着猎者联盟青黄色探险服的人马抵达了山的底部，他们面对这陡峭无比的山体明显早就有准备。其中一名额头上有着交错疤痕的法师召唤出了一只登山兽，登山兽的爪子很特殊，能够直接穿刺到山体内部不说，更能够形成内沟，牢牢地抓住整个火柱山的峭壁。登山兽的体型又巨大，这群人纷纷挂在这只野兽的身躯上，便可以轻松自如地往火柱山的山顶上爬去。在离这群猎者联盟不到2公里的山侧中部，一名掌控着特殊土系灵种的魔法师在悬崖峭壁当中行走，如履平地。此人顺着山壁往上走着，看到有突出的岩石后就会将绳索给牢牢地系在上面，如此不断地往上，不断地系上绳索，在下方的那些魔法协会的人便可以顺着绳索径直地往上爬了。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沙网河的暴躁发难即便是阻挠了一大批想要到卓原北角寻宝的法师们，但像猎者联盟、魔法协会、军方这三大势力终究会找到能人异士来度过这些难关的。而这些人他们也绝不是为遍地的灵种碎片和灵种而来，他们真正想要的就是火结果实。夜空是一种寂静的暗蓝，到了后半夜，一些云雾便化作了柔柔薄薄的细沙，遮住了整个璀璨的星河，朦胧的光辉洒落在这个静悄悄的平顶山森林里，将森林布置得格外凄迷美丽。莫凡坐在山坡上，坐在星雨巨树下面，茫茫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卓原，一只孤独地栖息在这里的火焰魔女。看着火焰魔女正在精心呵护着星雨巨树上那枚火结果实，看着他不知道已经存活了多少个岁月的背影，莫凡突然间很好奇他的故事。哎，你为什么要守护着火结果实呢？莫凡坐在那里，一边休养生息，一边问道。火焰魔女能够自如地飘动，她身影像体态婀娜的女子，她一直缭绕在火结果实附近，像是很害怕有人把她夺走似的。她听到莫凡的询问，这才慢慢地落在莫凡的身旁，用他特殊的语言方式跟莫凡交谈着。 啊，你是说我多等几天就知道了？ 莫凡揣测着火焰魔女的意思。火焰魔女点点头， 他已经是果实了，难不成还会开花结果不成吗？ 莫凡说道。莫凡记得陈颖有说过，火结果实这种特殊的宝物会在诞生后不久便自行消失的，他的父亲应该之前也派人来寻找过火结果实，可好几次都因为没有算好火结果实存在的时间。既然会自行消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守着呢？还是说这火焰果实跟柿子一样， 需要放上几天自行催熟，享用起来才会更加可口吗？哦，你是问我身体怎么样了？莫凡站了起来，大力地活动了一下筋骨，发现除了关节部位还有些疼痛之外，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急忙笑着对关心自己的火焰魔女说道： 啊，没什么事了，我也该走了，我的同伴肯定很担心我。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救了我，如果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地方，你尽管说。 莫凡对火焰魔女说道。铃，火焰魔女发出了悦耳的叫声，并没有要求莫凡为她做什么，也没有刻意的挽留。 那我走了。啊，岩机找不到，火结果实你守着。我觉得我还是找灵种和灵种碎片卖钱去吧。 莫凡难得豁达地说道。火云森林内，带着军方勋章的南域一行人似乎是最先抵达平岭山的。他们徘徊在火云森林，像是有些迷失了方向。事实上到了这里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只能漫无目的地在火云森林当中转来转去的。那位曾经踏入过这里的老者也只告诉他们，火结果实应该会出现在这片温度越高生长的越茂密的森林当中。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像是什么怪物在吐舌头？ 一名皮肤古铜色的军官问道。 别疑神疑鬼了，这里温度这么高，哪会有什么妖魔呀？ 走在队伍最后面的女军官说道。她的额头上已经被出生的旭日给蒸出了无数的汗水。这还不过是早上，到了中午或下午，这里将会是一个火炉，能把人活活的烤死。 叶子，你那边还有水吗？先给我喝上一口。叶子。 走在前面的那名古铜色皮肤的军官转过头，结果发现身后空荡荡的。他低下头，猛然间发现满地的落叶上有被拖拽的痕迹。他脸色一下子变了，急忙向前面的队员汇报着。 南云长官，负责后方放哨的叶子不见了。 古铜色皮肤的军官慌张地说道。南玉举起手，做了一个全队停下的手势。他目光扫视着一片静悄悄的树林。 我们回去找吧，他有可能掉队了。 南玉摇摇头，会被选入到队伍里的都是敦煌军区的精英，他们不仅实力出众，更是服从军令，没理由会一声不吭的就脱离队伍啊。 不好了，许东也不见了，他刚才应该是在前面为我们探路的。 另一名军官急匆匆地跑来汇报说。南玉脸色一变，立刻对队伍里的所有人说道， 敌人数量恐怕不少，我们尽快离开这里。 我们不救叶子了吗？怎么可以抛下同伴？ 那名皮肤古铜的军官说道。 想要都死在这里，那你就继续去找叶子的尸体吧。 南玉显得冷酷无情。命令下达，一行人立刻选择离开这片过于茂密的森林。然而在匆忙的行动过程当中，竟然陆续又有几个人离奇的失踪了。这个时候众人才意识到这林子有多么可怕，他们整个队伍每个人相隔的距离也不过是几米，那几个突然失踪的人都是瞬间不见的，没发出任何惨叫的声音，也没有看到那里有鲜血，唯一留下的便只有满地落叶之中的拖拽的痕迹。南玉可是一名实力极强的法师，在队员们陆续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附近有什么妖魔的气息，这很可能表明那只生物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南玉把这个推断告诉给了队员，众人更是心惊胆战了。不过那名古铜色皮肤的军官却不解地说道， 既然他的实力远超过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一个个把我们杀掉，而不是一口气把我们全部给杀死？ 应该是他在享受猫戏老鼠的折磨欲，若我们还待在刚才那里，他会一个接着一个把我们杀死。 南玉非常肯定地说道。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我看我们没找到火结果实之前，就已经被潜伏在这片火云森林的妖魔给杀光了。 火云树的叶子最喜欢毒辣的阳光了，包括空气当中的热量也会被它们给吸收，化作整棵树的养分。每片叶子所能够吸纳的阳光跟热量是有限的， 大概7天的时间，他们的寿命便会结束的。有新的火云树叶会取代他们，于是这座平顶山上便布满了这些如同枫叶一样的火红树叶，化作了鲜红艳丽的地毯。走在上面，能够感觉到异于平常土地的高温和柔软。踏入到这片火云森林的时候，莫凡就有些后悔了。这片森林简直就是个迷宫，每棵树木都长得一模一样，连大小都是相同的。遍地的火红落叶更让人无法分清方向。眼下，莫凡根本找不到那个能够通向山体内部的洞穴。走累了，坐下来休息片刻，莫凡寻思着要不要回到火焰魔女那边，让她抽空为自己带带路，也好过这样漫无目的的在森林当中转来转去的。刚起身，莫凡突然间觉得自己的手有些粘稠，拿起来一看，猛然间发现自己双手上沾满了鲜红色的液体，闻了闻，脸色一下子变了，这是血，好像还是人血。莫凡赶紧低下头，看着自己做的那片叶垫子，这才发现，这片区域的火叶子颜色更加的鲜艳，乍一看便会和这洋洋洒洒的火红色混淆在一起，谁知道这里早已经是有一滩惊人的血迹了。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90章，莫凡赶紧四下寻找了一番，在一片厚厚的叶子之间发现了一个断掉的血淋淋的手，从手骨来看好像是个女人的。莫凡也是见惯尸体了，他发现这女人死了没多久，一边想着是不是有别的法师已经抵达这里了，一边从树叶下找出她身体的其他部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看上去跟勋章一样的东西，这才确定这女人的身份是一位军法师。 哇，这片森林不仅跟个迷宫一样难以走出去，里面还栖息着不少吃人的妖魔啊！但愿心下他们还没有走到这儿呢，不然就危险了。 莫凡顺手把这具尸体给埋了。埋尸是猎法师们一个都会遵守的道义，经常在外出生入死的猎法师往往不知道自己会在执行哪次猎杀的时候被妖魔给杀死或是暴尸荒野，所以在看到同行的尸体的时候也不在意这举手之劳，将其入土为安，算是对将来自己哪天也落个这个下场的一个保障，很可笑的一个保障，但也表明了每一个成为猎人的法师都已经做好了随时都会死去的心理准备。其他人或许还有夺取火劫果实的想法，莫凡倒是没多大兴趣了。一方面是守护火劫果实的火焰魔女实力强横逆天，抢了就是送死，另一方面他救过自己的狗命，自己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到倒戈相向。他现在只想尽快找到心下他们，带上一些卓元的土特产滚回上海卖钱，换一身好模具，然后再回学校暴虐那些成天给自己找事的孙子们，也算不枉此行了。莫凡随意地选择了一个方向前行着，却不料又碰到一具男性的尸体，同样是一身的血，身体被恶意地咬断了，并没有吞食，完全是生前被折磨过一遍，从其死亡时的惊恐不难想象到他们经历过什么。为了夺宝，也不知道有多少法师葬身在野外了。可是若没有这些法师们冒死从妖魔的地盘中抢夺资源，人类将落后妖魔不知多少个级别。莫凡自己是猎法师，他明白这一份悲哀。点燃了火焰，莫凡烧了这具尸体，免得他再被一些野兽给啃咬亵渎。 魔腾，洛深。 树林当中忽然传出一个女子冷酷的声音，莫凡刚刚烧掉那具尸体却被偷袭了，还好他也不是那种实战的菜鸟，感觉到有魔法元素在波动的时候，他立刻描画起了暗影系的星图，脚下有青色的魔藤宛如有生命一样快速地生长着，并且以极快的速度缠绕了上来。 要将莫凡的身子给都锁死。莫凡身体在同一时间慢慢地融入到了旁边的树影之下，整个人跟凭空消失了一样，能够看见的就只有树干上印出来的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谁？滚出来！ 莫凡的身体在树干旁边渐渐显现了，手掌上瞬间闪耀出了一道道雷电印痕，滋滋的作响。 该问这句话的人是我。 不远处，一个身材高挑挺拔的齐肩黄色头发女子走了出来，正一脸冷峻地盯着莫凡。莫凡看着这个胸前挂着军方勋章的鹰钩鼻子女人，不由得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军方没有大战的资金了吗？跑到这里来搜刮金子？ 用不着你这个不中用的猎人来对我们军方说三道四。 南玉没有再对莫凡出手，虽然莫凡没带猎人的身份勋章，不过猎人的气质已经很明显了。 你的同伴死了不少啊，依我看什么都没有捞到，人就得全死在这儿吧。 莫凡说道。南玉没说话，微微咬着嘴唇。正如莫凡说的，他们的人在这里死太多了，火云森林的可怕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现在他们只不过勉强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避免被屠杀。 你一个人在这里乱走，为什么没有事儿？以你的实力，根本不像能够对付得了这里危险物的样子。 南玉质问道。莫凡眯着眼睛打量着这位可以用帅的吊渣来形容的女军官，从发型一直打量到那一双笔直饱满修长的军裤，这腿是真他娘的长啊，大腿部位饱满的连宽松的军裤都掩盖不住，小腿部位却又纤细至极，不穿高跟鞋都能够有这样挺拔与纤长，当真是极品了。这女人身高出众，莫凡在男性当中已经不算矮的了，可这女的最多只比自己矮了一两公分，配上那一张冷峻帅气的脸庞，俯视着小男生的时候便自有一股英气和威严，让人心甘情愿臣服。面对小女生的时候更是颠倒众生，直接让姑娘们怀疑自己的取向。她的鼻子是少有的玲珑鹰钩鼻，搭配上闪亮狭长的单眼皮双目，莫凡不喜欢粉嘟嘟的娘炮，同时也不喜欢假小子，但像眼前这位女军官的中性美实在是电力十足，有着一种令人沦丧的英俊跟傲艳。好吧，甭管娘炮还是假小子，只要长得好看，其实根本不在乎偏向哪方面，这是一个有脸就可以使鬼推磨的世界。南玉见到莫凡的放肆的目光，眼神变得更冷了一些，很快就给莫凡盖上了一个登徒浪子的标签，对待他更加警惕了。 你们如果是愿意放弃行动，那就叫你们的人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们安全离开这儿。 莫凡说道。 我们没有拿到火结果实。 南玉话还没说完，莫凡就笑出声了，摆着手说道。 哈哈哈哈，别宣言了，你们连火云森林这关都闯不过去，更别说去夺火结果实了。我知道火结果实在哪儿，但火结果实的守护者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应对的，他要杀我们就跟杀一堆蝼蚁一样，别浪费你手下的性命了，老老实实离开这儿吧，或者到下面去找一些灵种和灵种碎片，回去也可以交差的。 南玉眉头拧了起来，他很不喜欢莫凡的语气，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他们队伍遭受到了某种生物的致命追踪，人在不断的减少着，而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生物攻击了他们。莫凡见他游离不定，就继续地说道， 攻击你们的应该是三颅邪蟒，这片火云森林食物链顶端的家伙。 莫凡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检查了尸体，发现尸体同时呈现出几种死状，有毒有火还有碎骨，能干出这种事情来的就只有那头曾经也想袭击自己的三颅邪蟒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南玉依旧带着那份警惕质问道。 我最后问你一次，是放弃还是继续在这里等死？ 莫凡也不再跟南玉废话了，要不是看他们是军方，外加这妞长得带劲死了可惜的话，莫凡才懒得管这闲事儿呢。三颅邪蟒应该是被火焰魔女给警告过了，所以即便自己在这森林里边乱走，他也不敢找自己麻烦，但其他人 就没那么好运了。南玉犹豫了很久，那双眼睛死死地注视着莫凡，似乎又看出这家伙是否有什么其他企图。不过考虑到自己同伴在这里多待一分钟就会多一些危险，最后他还是妥协了，跟莫凡说道， 你能带我们安全离开这里？ 应该可以，不过我得先找到我的同伴，然后大家一起离开吧。 莫凡说道。莫凡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的，见识到了火焰魔女的实力之后，他就直接放弃了火结果实的念头。 那好吧，你最好不要骗我。 南玉说道。 我是出于好奇心，还有你的脸蛋儿。 莫凡带着几分调戏意味地说道。话说起来，军方还是蛮容易出现高品质美女的，像黎曼以及眼前这位都是校园和花都当中很难可以遇到的极品，那足以让小男生们神魂颠倒的女王威严跟气场，成日里想着买什么好化妆品、好包包、好衣裳的名媛们可是模仿不来的。 痞子。 南玉瞪了莫凡一眼，在军旅当中可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的。莫凡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直接回去找火焰魔女，让她带着自己跟这群人直接离开这片火云森林。跟火焰魔女也算是相处几天了，莫凡觉得自己提出这种要求她是不会拒绝的。她不仅是善良，基本上只要不是跟她谈火结果时，她都很好说话。南玉那边原本是带了大概十个人来寻找火结果时，现在只剩下五个人了，可谓是出师不利。莫凡还能够找到返回到星宇巨树的路，说白了他也是带着南玉他们找到了火结果实，只是莫凡想让这群军方的人知道有火焰魔女在，就别妄想着去夺火结果实了，那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